故事你真的在听吗？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也哭也笑平凡着。 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Oh

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发射出生活 全新的舞。

早已经忘记，时光回收集回忆，慢慢堆积凝聚，世界的新鲜唯有你最熟悉，我熟悉的酒感情。 起风

其中海淀、朝阳、西城、东城等中心城区均超过了500对，预计当天办理登记现场会出现较长时间排队的等候现象。市民政局也建议大家，新人可以避开这4个区，选择其他的区进行预约，或者是另选其他日子办理登记。从德国以色列引进的鬼针草和来自日本的银莲花，美国引种的黄水枝，2019年北京世园会倒计时2周年之际，走进北京世园花卉系列展示活动近日在延庆区世界葡萄展览园启动，1200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花卉都在这里绽放，提前2年预演北京世园会活动也将持续到6月10日，而在这期间也将会组织更为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紫禁城与海上丝绸之路展在故宫博物院5门的西燕翅楼展厅开幕，共展出140件充满异域风情的文物。故宫一直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点，而此次展出的文物主要来源于明清两代共识往来的礼品、外国传教士带来的礼物、陈属的进贡以及宫廷采购及订购等等，集中反映了明清两代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和互动。北冰洋袋儿林一直是许多老北京人的回忆，上学的时候呢，攒上几天的零花钱，吃到袋儿林的幸福感可以说是买一根乐一天，而如今这种熟悉的味道又将重新上市了。根据北冰洋方面的消息，袋儿林的上市时间已经近在咫尺，而在最近北冰洋的官微也已经透露了试生产的袋儿林样品，相关的负责人称袋儿林上市就在这几天。 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栀子花白花瓣在你蓝色百褶裙下，爱你我轻声说，我低下头闻见一阵芬芳。那个永恒的夜晚，17岁仲夏，我吻你的那个夜晚，让我往后的时光，每当有感叹，总想起那天的星光。你到如何回忆我，大声说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有时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摧毁感想。如果当时我们能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要如何回忆我，带着说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 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永远不会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孩，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对方像结束时那样，

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及时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亲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的，谁忘了？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亲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是绝对炽热，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抱得我的痛。我记得你在背后，我记得我颤抖着，记得感觉汹涌，最美的烟火，最伤的伤痛，谁爱得太自由，谁过头太远了，谁要走我的心，谁忘了那就是承诺，谁自顾自地走，谁忘了看着我，谁让爱变沉重，谁忘了要给你温柔。哦，哦，哦，我还有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亲的右手，最暖的胸口。我放手，我让座，脚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太快乐，所以我没有 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哟，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分享职场干货，讲述职场故事，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在面试的时候，很多职场新人都会考虑如何着装才能够更吸引 HR 的注意。其实在着装方面分为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讲究。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要跟你分享到的是面试时的正确着装。在着装方面，首先要根据企业的类型来选择。如果您面试的是国企事业单位，一般的面试官大多是有一定的资历和年龄，甚至有一些是部门的负责人，他们属于比较保守的那一部分，所以太过时尚和前卫的衣服就不能穿去面试了。针对这样的一个企业呢，最好的穿着就是着正装。如果您面试的是初创公司，那么一定要记住，简单大方、干净整洁是必要的关键元素。如果面试的是外企的话，一般的外企呢是比较注重员工的衣着文化，而且来面试你的大部分也都是专业的 HR， 所以穿上正装去面试是你对他们最基本的尊重了。当你面试互联网新媒体以及新兴的广告公司时，这样的公司需要的是创意，需要的是个性，所以要求呢都比较随性，你觉得怎么有型怎么来就可以，但是最好呢还是不要穿得太过于死板和正式。除了企业类型的划分之外，企业文化不同，着装的要求同样不一样。关于企业文化，很多人肯定都知道，其实一个公司员工的着装同样也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比如说一些公司会要求员工穿正装去上班，还有一些公司会要求员工上班的时候穿得职业一点，同样还有的公司会希望你们能够潮流一些，也有的公司不做任何的规定。所以在面试之前呢，可以先去公司踩踩点，不管你是假装走错也好，还是假装找人也好，提前熟知他们的着装要求，根据他们的风格来穿着装，才有可能成为你的加分项目。除了刚才提到的从企业文化和企业类型来选择着装之外，其实应聘岗位的不同也有不同的着装要求。如果你面试的是文秘、销售的业务员以及商务人士等职位，那么请你毫不犹豫地穿上正装。如果面试的是程序员、建筑施工员相对技术一些的岗位，可以穿得得体一点。那么如果你面试的是前台、助理、秘书、主持人这些需要看气质看脸的职位，当然需要怎么好看怎么气质就怎么穿咯。我想听完了本期节目，你对于着装上的要求应该也有所了解了。同样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正在去面试以及正在希望换工作的你有一些参考。